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记者昨天从市城管委了解到，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景观布置目前已经全都到位。本月31号到9月5号论坛期间，本市城六区将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开启照明。据了解，这次布置的大部分花坛花卉将一直沿用到国庆。记者昨天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故宫依托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实施的修缮工匠培训项目目前已经结业。按照传统古建修缮的瓦、木、石、油饰、彩画、裱糊六座分别选拔培训的116名工匠培训合格，其中19位优秀的资深工匠接受了故宫博物院的聘请，加入故宫古建修缮队伍。昨天，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启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京津冀红色旅游征文摄影大赛，征稿方向为体现京津冀红色旅游的纪实或风光照片以及红色旅游征文故事，截稿日期为10月10号。在征文摄影大赛征稿期间，主办方将组织市民进行红色旅游一日游参观游览。以高山草原风光而著称的青藏高原东南缘小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正在打造一张新名片，世界顶级天文旅游目的地。这里正在建设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不久的将来，天文爱好者可以乘坐透明观光车欣赏高原自然风光，探索神秘的宇宙星辰。清宫剧《延禧攻略》虽然已经大结局，但是它带来的追剧游依然热度不减。数据显示，整个八月，故宫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超过40%，成为暑期人气最旺的国内景点之一。而这部剧的拍摄地东阳的跟团游自由行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达397%，横店影视城门票的销量环比上升近120%。中国旅游研究院昨天发布的中国城乡居民出游意愿调查显示，今年我国居民整体出游意愿持续上升，上半年出境旅游市场保持火热。请听报道。 2018年上半年，我国出境游人次就达到了7131万，同比增长了15%。途牛网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者出游热度最高的月份为2月，出游人次占比达到22%，这与越来越多消费者喜欢出境过大年密切相关。今年上半年出境游客源地排名靠前的有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而人均消费最高的也是上海，超过了6500元。出境线路当中，短线最受欢迎的国家依旧是日本，而且选择自助游方式游日本的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出境的长线当中，最受欢迎的是法国。上半年由于世界杯的因素，俄罗斯表现也十分抢眼，受此带动，东欧方向的出游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近30%。距离11还有1个月的时间，目前美国、加拿大、法国、土耳其等国是出境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美国、加拿大人气旺盛，主要是从9月下旬进入到了赏秋色的好时节，而土耳其由于里拉贬值导致人气暴涨，预定11土耳其旅游的人次同比去年上涨近60%。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回波和小雨的天气，在向城里边走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呈现出了减弱的趋势，预计对城区没有明显的影响。不过呢，中午以后随着热力条件的改善，还有可能再次形成对流云团，之后大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这个线性的降雨天气，雨量不大，但是外出请您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聊一聊墙面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哎，昨天啊，咱们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 对， 好多朋友都说我这个不采光不好， 是 没窗户， 客厅不亮， 就是。然后我们的设计师给了一建议，说你刷点亮气， 是 再多一点人工光源，这样整个屋子可能看起来更亮堂一点。其实说到漆，上周的时候咱们聊过啊，但是没聊完。而且呢，有好多在微博跟我们互动啊，都说，哎，上一次你们聊了好多，确实了解了一些，但是最关键的没告诉我们呢，怎么选呢？哦，别着急啊，今天咱们不仅教大家这个漆怎么选，还跟您推荐一些特好玩、特有意思的墙面，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墙面艺术，也是属于漆一种的， 嗯， 就是绝对颠覆你的认识。 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当然现在漆的品种很多 啊， 就第一就是很多人都说，哎呀，现在这个漆不环保啊。但是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人家说我漆一点问题都没有，当时当着大家面喝 啊， 就这么一种印象啊。 对，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大家在建材城也好啊，还有专门卖漆的地方也好，看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说什么的都有，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听。 对，就是有点迷糊。 是的 啊，首先环保性这个问题当然是大家最重要的考量的问题。今天咱们聊的这几个，好多都说自己倍儿环保，还能够吸什么什么一些有害物质。 嚯！ 但是咱得问问看看这个专业人士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的。 可以 啊，来，我们请出今天的专业的嘉宾，北京爱蒂斯特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墙面装饰专家傅慧东，欢迎慧东。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又见面了啊。一开始咱先扫扫上周的尾巴啊。 好， 其实上周有一个特重要的一点咱说了好多，但是就是怎么选，咱能不能跟大家聊，你能不能稍微简短的让大家一听就能记住，哦，以后我选漆要这么选就对了。 是这样，其实就选这个涂料来说呢，咱们主要注重几点就可以了。第一，咱们一定要采用正规的渠道， 大品牌， 大品牌， 正规渠道。 对，去一些大的一个商场啊，或者超市啊，建材市场里面去选购这个品牌的涂料就可以了。第二呢，就是说咱们在选购的过程中，一般进入这种超市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说不在这种超市的情况下，咱们就按照之前咱们说那几种办法。 电压筒、 哦、 它里面晃动一下，看里面的这个有没有就很明显的一个响动、 哦、 那证明它的粘稠度不够， 就是如果一晃里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响，这是不好的。 对对， 是吧？ 说明它的粘稠度是不够的。 粘稠度不够， 对，是太稀了。 嗯 啊，然后再就是呢，咱们可以去把打盖啊，开开盖，然后用刷子看一下它这个流的这个顺畅不顺畅。 嗯 啊，然后再拿手摸一下它这个料的细腻度够不够。 对， 基本上这些做完之后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可以的。 嗯， 哎、 嗯， 现在所有的漆。就是包括咱们今天跟大家说，哎，有这么多种漆您都可以选，而且都比较环保，现在这么多的漆都不用再勾兑了吧？ 兑水吗？你说的是 就反正就勾兑吧，就是水也好啊、什么所谓的锡料也好、啊、还是什么都不用了吧？ 锡料基本上很少用啊，锡料都是用在油漆啊，像涂料啊这些乳胶漆啊基本上都是兑水、 嗯、 啊，但是呢不兑水的也有，就是纯进口的这乳胶漆是不需要兑水的。 嗯，上一次我们也说过， 对， 国产的可能能兑点水， 对， 但是呢它那膜呢好像就薄了， 对，漆 膜就薄了。 嗯， 然后国外的有一些品牌的漆呢、嗯、它是直接就给您兑好了，这师傅呢刷起来感觉也是相当的自如， 对 啊，它那漆膜呢是不容易受到破坏的，漆膜特别重要，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好嘞啊，这是选漆的几大原则，第一要进品牌，第二要、正规渠道，第三呢可以拎开，就是拎起来桶您晃一晃，如果哗啦哗啦哗啦得跟水似的，那说明粘稠度不够啊，说明这漆可能会有问题。还有呢就是您打开盖拿这个刷子刷一刷，找一块木板也好啊，看一看它的流畅度，看一看它细腻程度，最后呢您可以拿那个拿自己的手指头亲身感受一下、 嗯、 是不是如此丝般润滑啊，如果是润滑的、 嗯、然后就洗不掉了 啊。对，关于洗不掉这个问题我们也说了，能洗得掉啊，现在不是油漆了，现在都是水性漆、嗯、水一冲就 OK 了。好，这是咱们墙面漆的一些选择技巧，接下来呢就有一个大问题了，这是我哥刚才说的，我去市面上看漆，哎呦我的天呀， 太多了， 都不说品牌啊，单说种类特别多，我还真找了一些啊，有这些我绝对能把你说懵了，有壁纸漆、钻石漆、彩纹漆、云丝漆、夜光漆、马来漆、硅藻泥我们倒是很清楚啊，裂纹漆、亚光浮雕漆、后浆型质感涂料，哎呦我的天，这还没列完呢，这么多类型，这都是什么呀？ 其实大概的来说它都是一种呈现肌理的一种方法，可能说统称范围呢也可以叫艺术漆啊，因为艺术漆跟普通涂料它的区别就在于说，你说的这些漆里面它是通过一些工具， 嗯， 通过一些人的一些美感啊，然后来制造成的，而咱们普通的漆呢就是滚涂喷涂，只有两种办法。 嗯， 而您说的这些漆里面可能有一些做出的纹理，做出的色彩，比方说像你说提到的硅藻泥就很多、 嗯、 对吧，但它只是分类的一种， 对、 啊、但大体的范围之内呢咱们都可以管它叫艺术漆，是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叫艺术漆， 对，都可以叫艺术漆、哎、但是这个壁纸漆啊，我这个是也是头一次听说壁纸漆可能是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壁纸漆啊、 哦、 这种钻石漆啊这种、 哦、 但是可能在我的范围里面这些漆也是体现在艺术漆范畴里面的， 明白？ 对，就差不多。 它就是能做造型， 对 对吧？ 能做些肌理。 哎，这些我倒可以理解啊，壁纸、钻石什么的，彩纹啊，这些都是能做造型。 对， 马来漆这是就是马来西亚那边有的是吗？ 不，马来漆也是一种系列啊、 哦也是一系列。 对，在2005年、2006年左右的时候吧，这个漆进入咱们中国市场是特别火的。 嗯， 它是由香港人引进过来的。 嗯， 引进过来这个漆，它是做完之后可以达到跟石材那种光滑程度， 会有、 啊、 亮度呢，也可以达到石材那种亮度， 会有， 而且透明度也基本上差不多少，但是它跟石材的纹理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只有正常的刮出来的刀纹，还没有石材那种天然那种纹理，就它这种漆就是叫马来漆。 哦、 啊，这种是2005年、2006年那两年特别火爆， 哦， 但是后来这个开发商跑了，啊，就直接就是卷钱跑了， 哦、 跑了之后，这个漆就一下就是一蹶不振了。其实它这个现在也是在艺术漆的范畴里面，现在啊，就是今年，就从去年开始吧， 嗯， 用的比较多、 嗯， 都是用在一些现代风格的装修里面，用的比较多。 哎，那所有小胖刚才说的，当然可能不完全啊，这么多种漆。它里头大概成分都是什么成分？ 可能每个的成分都不太一样啊。就是你像硅藻泥，咱拿硅藻泥打比方，硅藻泥的成分主要是硅藻， 嗯， 它是由深海里面淘出来一种泥巴，它的硅藻土的含量的多少，证明它是硅藻泥的好与不好， 嗯， 啊，可能说硅藻土含量越高，它这个硅藻泥它这是越好的啊，质感。其实它说白了，硅藻泥就是一种泥，只不过是里面有一些硅藻土而已。 嗯 啊，它做出来就呈现就是也是一种厚的一种素材。 嗯 啊，就跟泥巴是一样的，然后糊在墙上，只是可以做一些肌理。 哦，哎，来，既然说到硅藻泥了， 嗯， 咱们就来说一说它，因为它还挺火的， 嗯， 啊。包括我觉得火了还挺长时间了， 对 啊，真的火了挺长时间了，而且看他的那个宣传也好啊，广告也好，都说啊，硅藻泥是一好东西。首先，您刚刚也说了，它采用的内含物质 对 都是海里出来的， 纯天然的。 对，大家一说纯天然，就觉得哎呦，这肯定环保啊。 对， 而且不光是环保，它还能吸附你家里边可能产生的其他的物质。比如说什么这甲醛啊，比如说什么苯啊，什么这些东西它还能吸走。这是广告啊，我不知道这些广告是不是真的。 这个事是怎么说呢，其实处于我的理解当中是这样的，硅藻泥环保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它肯定是天然的东西，这个环保都有检测报告， 嗯， 啊，咱们也不是光去说就可以了。但是说至于说吸附这种有害的物质啊，这个呢，我只能说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不太现实的。因为硅藻泥它里面只有是硅藻土，那咱打比方说，就算它能吸附的情况下，那吸附完之后，它不可能把这个甲醛啊、苯啊自动就给它分解成二氧化碳排出来吧？对吧？ 就还是在你屋里呗。 对对对，让它吸附完之后，它肯定还是释放到你的屋子里。 嗯， 那这个硅藻土，这个你就算是有多么权威的话去认证的话，它硅藻土靠什么来去分解甲醛跟苯？ 嗯，没法处理， 就这个没法去说。 对 啊，对吧？只能说咱们是有一些广告去这么去做，可能是一个噱头啊或者炒作。 嗯， 但是说能不能达成这种效果，具体的谁有没有说出来这种能可以不可以？ 嗯， 而且咱们要知道，咱们的那个甲醛也好，苯也好，它的释放量不是一年两年， 嗯， 因为那十年二十年都有。那它不可能是长期的去吸附然后分解化二氧化碳， 嗯， 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可靠的。 嗯， 好， 这就有点夸大宣传了。 是的， 是吧？ 但是至少人本质的东西纯天然的， 哎，没错， 啊，没有污染的， 没错， 哎，那就也还可以了。 对， 哎，那所有的现在的这么多种漆，它都能够达到说我做环保，咱先不说有没有吸附功能，就是至少我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做到吗？现在， 现在基本上咱们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对这个环保要求是很高的，基本上问题是不大的。 嗯， 除非你去买一些假的材料， 嗯， 可能会出现不环保的情况。 明白，明白。 嗯，哎，说到这个硅藻泥，咱再多聊两句啊。 好， 大家都说硅藻泥，大概我想要什么样的一个装饰的风格？或者说我想要什么样的纹路，我可以选用硅藻泥，因为毕竟刚刚我们也说了，它是环保材料， 对， 您刷墙上可以挺放心的。 对， 那它能做出什么效果呢？ 硅藻泥呢，就是只有哑光的。 哦， 硅藻泥是没有亮光的材质的，因为它是泥嘛，泥它只能做哑光的。想做亮光的话，只能说在哑光面的基础上再去刷一层膜。 哦， 啊，那它可能就是没有原来那种哑光那种粗糙的那种感觉了。 嗯， 它这个基底呢，可以做成喷涂的。啊，也可以做成刮的，就是拿抹刀刮的， 嗯， 啊，也可以做大概就是印一些图案的，因为它是厚浆料嘛，可以用一些膜，比方说你喜欢咱们这个中国的地图，啊，地图是一个鸡的一个形状嘛， 嗯， 咱们可以在硅藻泥上印上你这个地图， 哦， 印这个地图可以说利用另外的一种颜色来去印，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基本上是用硅藻泥的话，都是说您家的风格是喜用哑光的那种啊，或者是一些新中式的。 嗯 啊，或者是咱们可以用在地下室的地下一层啊，这样呢可以选择用这种硅藻泥。 嗯， 但是就是你想用哑光的肯定不现实，而且它是比较粗糙的。 嗯， 而且的颜色是相对单一是吗？ 对，颜色是相对单一的，可能说一面墙上你只能说底层是一个颜色，然后印花可以印另外一种颜色。 哦， 只能是这样。对， 就比如小胖说了，哎，硅藻泥的我喜欢，我想要硅藻泥的什么粉色的啊，棕色的都没有。 有粉色的有，就是整面墙全是粉的， 但只不过它就不可能是亮的。 对， 对， 就是只有是哑光， 哦， 只有是哑光。 嗯，就跟那个印泥似的。 啊， 对吧？ 对，对 张那印泥， 啊，对， 是吧？您可能反正掺和什么色， 就是、 可能也能出来。 就是看你习不习惯，你如果不习惯的话， 嗯、 可能显得你这个墙乌了吧涂的，对吧？ 对，适合比较大一点的房子啊，采光比较好 啊， 对吧？ 啊，对，像昨天咱们说采光不好，就更别用这个。 哎，对对对对，像这个就算了。那它有什么缺点？比如说我在哪儿，千万别用它。 缺点就是厨房卫生间，这是你肯定不能用的。 哦，因为它是糙面的， 对，它是泥嘛。 对， 本来的遇水就可能 化了， 就成泥了。然后再就是呢，它这个硅藻泥就是可能说在脏了的过程中，可能说没法去修补啊、 哦， 因为可能说脏一片油渍的情况下， 嗯， 咱们需要去修补的，因为它是本来就是哑光的嘛， 嗯， 哑光在修补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疤痕。啊，可能会出现跟原来的颜色稍微有一定的色差， 嗯， 啊，肯定会出现这种问题。 嗯， 再就是硅藻泥，它主要的成分就是硅藻土嘛。硅藻土的多少来决定你硅藻泥的一个好坏，而且硅藻泥呢，咱们做完之后，如果上面不封一层面釉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可能说在稍微拿手触碰的情况下，可能会容易掉灰。 对，能想象到， 哦、 跟搓泥儿似的。 但是就是正常啊，是没问题的，就是平常咱们正常， 哦、 但是你要使劲啊。心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 这是它的缺点。 好啊，今天咱们聊一聊墙面的这些，我其实说漆可能都不太完整了哈，不太完全了。准确说，除了壁纸啊这些东西，我们在墙面还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文章？当然以漆为主。刚刚我们也聊了聊大家非常关心的，像硅藻泥，它的好处和缺点。另外还有好多东西可能您都没听过， 嗯， 真的，这些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听，一会儿让这个辉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跟我们一块交流的，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关于装修的，关于家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提给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婆，每个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来，回来咱们接着再把硅藻泥稍微收个底儿，其实就是问问价格，这个硅藻泥贵吗？ 还行， 还行 啊。 大概一瓶的话， 现在大概价位什么价位都有， 什么都有。 现在市场上硅藻泥挺乱的。 哎，多少钱以下的建议大家就谨慎选择了呢？ 100块钱以下基本上就可以。 哎呦我的妈，也太便宜！ 100块钱以下，你就可以把"硅藻"两个字去了， 就是泥儿了。 这个现在就是因为从硅藻泥开始火了之后，这个市场上很乱，基本上什么品牌硅藻泥全都有。 哦、 啊，而且就是什么进口的呀、国产的呀，其实都差不多少啊。但是也有好的，也有好的，好的大概有300多-400块钱左右的， 明白？ 啊、还有500块钱也有。 哦， 啊，这个只是根据这个你选择的不同吧，品牌的不同，所以说它这个价位也会有区别。 哦，好的跟不好的差别大概是在，是就是像哥说的硅藻的多与少吗？ 主要就是硅藻土的一个含量。 嗯。 啊，主要硅藻土的含量的多与少。再就是可能说太便宜的有可能就是假的了。 它就是掺其他东西了。 对，有可能不是硅藻泥了。 哦。 哎，现在家装使的油漆比较流行的都有哪些种？除了硅藻泥还有其他的吗？比较流行的。 你家装里面像涂料是一种啊，大面积使用可能比较多一些啊，然后咱们知道的壁纸。啊，然后这个硅藻泥、灰泥也有，然后艺术漆， 艺术漆， 对，基本上大概流行就是这些。 哦，灰泥

明白了 啊。但是呢，它就是不会出现一些异味啊，啊，一些什么这个不环保的成分在， 嗯， 环保也是可以的，而且还能， 嗯， 可能防火， 嗯， 啊，阻燃一些 啊。 对， 哎，这个贵吗？ 也不便宜，惠尼的话也大概在300-400左右吧，一平米， 哦， 一平米。 我发现了，漆都不便宜，但凡便宜的，不一定是真的。 你看，这就是我觉得，给大家更新了一个信息。 嗯， 原来老以为是壁纸贵， 对吧？ 对吧？漆便宜，就是没钱了，我选择漆。 嗯。 现在经过我们的节目一介绍，大家可能漆也这么贵啊。而且呢，我觉得最关键是大家选，为什么当时选壁纸，是因为觉得好像纸嘛， 嗯， 环保， 对， 后来呢用的越来越多了，大家就知道，哦，这纸吧可能也你买好的确实挺环保的，但是它 对 那胶什么的， 对， 它反而就不环保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 尤其现在这漆啊，您想啊，都你抹在手上，拿水就能冲得掉。 嗯， 大家说，哦，这个还行啊，而且拿手直接抹，而且您去闻的话，原来您对于油漆那两个字的概念已经完全消失了。 因为它不是勾兑，就咱们把那水刨出去， 嗯， 没有其他东西勾兑，那一定没有刺激性的味儿。 对， 包括好的一些漆，我知道，就比如说你涂完了以后就干了啊。 嗯， 比如说墙面脏了，你拿那个，稍微湿一点的布， 嗯， 啊，轻轻擦拭，那脏的地儿就可以掉， 对， 也不会像原来似的可能就掉漆了， 对， 那儿就薄了一块。现在应该科技含量都很高了， 对， 没有， 现在是可以的，现在漆膜达到一定程度是没问题的。 嗯，是，昨天就是正好有一位朋友，他不是要装工业风的， 嗯，哎， 就能用那灰泥， 对， 对吧？ 可以可以， 哎，这就可以啊， 嗯， 而且环保呢，估计您也放心， 对， 是不是？最后吧，来说说这大块的艺术漆。这就概念太大了，谁起的这名？ 它有多艺术，啊， 真的是， 啊，是因为它颜色艺术，还是涂刷出来的那个样式艺术？ 嗯，艺术漆呢是属于从欧洲引进过来的啊，或者是像欧洲那些好多国家，什么意大利啊、美国啊， 嗯， 这些用艺术漆用的是比较早的，可能大概在19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的，但它一。从1980年刚开始，可能不叫艺术漆， 叫壁画， 叫灰泥 啊 啊！真的， 对， 原来叫灰泥啊。 对，但是它不是跟这种灰泥是不一样的 哦 啊！但是呢，从后期演变成艺术漆，为什么叫艺术漆？你说它这个有什么艺术性？其实艺术漆真正的艺术就是看你这个工人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审美度，就是你工人一个施工这种东西，艺术漆是跟咱们所有的其他的漆都是差不多，是不可复制的。 嗯， 咱们人工操作的东西是不可复制的。 嗯， 只是它每道工序都做，而跟你每个人的审美是有关系的。就是咱们这个工人师傅再去做这个艺术漆，以正常的工序去做的情况下，可能他做的这种美感、这种自然，啊，不太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统称就叫艺术漆。 哦，那如果家里边选择艺术漆了， 嗯， 来做这艺术漆的工人师傅，咱不能叫师傅了，得叫。艺术家，您好好的啊，好好给我们弄一弄啊， 至少也得叫大工 啊。哦，大工， 对， 哦，大公无私啊，您给我们这边弄一弄。哎，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呢整个等于是工人师傅的又一次的艺术 在 创作。 嗯， 对对， 是吧？那对于这个工人师傅的 要求 太高了。 正常来说是必须都得是经过学习的。 哦， 必须经过可能说1-2年，从小工开始做起，然后慢慢的你才能当一个大工。 听见了吗？ 哦， 你不是说你上来就可以做的。 哦， 不是说你来到这儿了，你说行，我想做艺术漆，给你看着做很简单。 明白了。 但实际上真正去做的时候，就不是那么个回事儿。 做起来很难。 对。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家我不知道要怎么做啊，反正我就想让我们墙面好看一些。 嗯。 你跟我说艺术漆，我一听这名挺高大上啊，我想选择这个，我让我们家艺术漆更浓郁一些。 嗯。 我怎么跟你沟通呢？我想要。你给我弄幅画儿，还是我想要什么纹理？我怎么跟这些大工们沟通呢？ 是这样的，艺术漆在选择的方面是，第一是根据你家里的一个装修的风格， 嗯， 啊，对，咱们不能随意的去选，跟你的装修的风格选配色，跟你的地面、墙面啊、顶面，咱们颜色进行一个搭配。第三点，咱们是有固定的一些样板， 嗯， 啊，有一些样板， 哦，就相当于模式， 哦， 你可以看人家这个效果做出来是这样的，啊， 对 的，这就比较直观了。 对，拿样板册可以到现场去看。 还可以有一些我们做过的施工的案例、 哦、 啊，都可以做一些图片啊，这些都可以去给你进行参考。 哎，这挺好，这挺好。 对，这样的话你就有选择了。 对，这就相当于你比如说现在咱们吃的那些菜起的名字，哇、哦，都行云流水、 嗯。 你要说光看那个菜的名字，你完全不知道吃的是什么。 对。 但是现在的 menu 边上都主打附上一张照片，就是菜品的照片， 嗯、 而且它那边上在。哈，比如说两根辣椒的， 嗯 啊，有一颗小红心的， 对对对 啊，代表镇店的啊，类似这种就更直观了。 对，这样的话在选择方面就比较好选择， 嗯 啊，而且在客户在挑这个艺术漆的情况下，咱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建议，而且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比方说在颜色的深浅也可以进行调色， 嗯 啊，而且艺术漆呢，它比其他这个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壁纸漆啊、钻石漆，包括在哪儿，它这里面都有。 明白。 就是说我想要。啊，哑光的， 嗯， 我就哑光的， 嗯， 我想要亮光的， 嗯、 我就有亮光的。可能说，我想要在一个墙面上体现到四种颜色 ，OK， 我这一面墙我就可以体现四种颜色。 哦， 我在一面墙体现四种颜色的同时，我还有一些壁纸的花纹，可不可以呢？也是没问题的。 哦，厉害了。 对，所以说就是它是把这些基本都是包含在内的。 哦， 而且创作嘛，属于是一种创作，就是我们可以 DIY。可以根据每一个客户也好，或者每一位设计师的需求，我来给你制定你专独的一个样板。你可能说找到一些样板，你说我想要这个跟这个的结合，可不可以做 ？OK， 我们可以按照你这两种材质来进行给你结合在一起， 嗯， 做出来样板，你再看你满意不满意，然后咱们再决定上墙不上墙。 嗯， 所以还得退一步说，专业就是专业。 对， 你不能说好这部钱我为了省了啊，我经常看到啊电视的一些影视剧作品，你拿一滚子。刷站完了自己就那样刷，然后基本就能刷成， 嗯， 可能很难 很难很难，就是术业有专攻吧，不都是这么讲吗、 嗯、 就跟说咱们油工跟木工对吧一样的，你让油工干木工的活可能也干不了， 嗯， 那刚开始咱们看的都很简单，但实际上真正你去操作的时候，你是不知从何下手的， 嗯 啊，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就是如果您现在啊在您家的墙面正在发愁， 嗯， 我看了好多壁纸我也不喜欢，我看了那个硅藻泥那纹路我也不太喜欢，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转回头来去看看艺术漆。 对， 艺术漆可能会让你的眼界大开啊，可能您心中想要的那个东西艺术漆能帮您完成。 对， 对不对？ 对， 好嘞，这样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回来呢咱们再说说我这漆都刷好了我怎么验收一下，对不对？我怎么知道这工人师傅做的好与坏呢？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好，聊了这么多啊，咱们怎么选漆啊，怎么让工人师傅从小工变成大工啊，哈，接下来咱们该验收了。这个作为我们业主的话，怎么看工人师傅刷的好不好呢？有没有什么标准，简单的方法介绍一下。 大概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嗯， 主要是咱们在漆刷完之后，主要是一进去之后，咱们就能看到这个漆匀不匀，均匀啊，会不会出现可能有的地方发污的情况下，那就是可能会出现透底，啊，再就是咱们可以摸一下这个墙面整体有没有一些掉粉的一个情况， 嗯， 可能说你在这一面墙从这头走到另外一头的情况下，手指一起划过的时候有没有掉粉的一个情况，如果有的话，咱们要再三确认一下啊，这个掉粉会不会是出现咱们这个墙体的灰尘。如果不是灰尘的情况下， 哦， 就可能是漏刷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